窗棂点点悄然找我人胆影，雨夜空水花无更，从古来巫山曾入相望梦，我何以青石梦不成，莫不是东下南塌三更月，莫不是山秀难尽午夜风，莫不是怀与恨，莫不是薄幸心中少之成，既不然神女因何不离落魄，空叫我